要求立即撤销日本文部科学省无理停止对在日朝鲜学校支付补助金通知的兵库县集会，近日在日本神户市举行。集会由兵库朝鲜学院和日朝友好兵库县民会联合主办，有教师、同胞、学生、家长和日本市民参加。会上发言者表示声讨日本政府对朝鲜学校的无理处置，歧视民族教育政策。集会上宣读了一份写给文部科学省的抗议书。